Hey,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海声 Podcast 的 EP2。 那我们一样就依照惯例，我们就先来听一首歌吧。OK， 所以刚刚给大家听的歌曲呢，就是我们这个 Jonas Brothers 他们的 Year 3000， 就是在讲西元三千年的意思。就是以前的人啊，以前的艺术家、歌手、导演啊，他们都会很向往未来的东西，就是在幻想哦，什么2030年，什么2050年，大家应该知道我在讲什么哦，就可能会有车子在天上飞啊，然后。就是人类可以长命百岁啊！以前人就是很喜欢未来的感觉，所以我们都会拍，然后去创作很多未来的作品。那现在呢？现在人喜欢复古，就是喜欢做以前人在做的事情。我觉得有个很好笑的事情，就是我们的下下代，就可能我们下个世代，或是我们下个世纪的人，他如果回来看我们以前的东西，他们就会看到说：“欸，奇怪，为什么我的阿嬷就穿的跟我的？”曾祖祖祖母一样，就是哎，什么这两个时代是怎样？为什么一样？因为我们现在流行就是复古嘛，知道吗？就大家好好数位相机，机网不拍，就喜欢去拍一些底片。就是以前人追求未来，然后现在人就是想回到过去这样子。对，以前拍底片的人，当时最大的梦想就是希望哦，拍完照片可以马上看。 或者是就是你可以一直拍，因为以前你按一下一张底片就是钱嘛，每张底片都是钱，所以你不能一直拍一直拍，所以你这而且你拍完你要隔很久去把照片洗出来之后你才能看，所以以前人都会很珍贵，对，然后现在又流行回来这样子，对，人类就是这样子，就是人类就是人类特别之处就是在这样，所以人类最后一定会被自己搞到灭亡，不会不会。除了外星人以外，就是被自己搞到灭亡，不会被其他的种族给消灭这样子。对，一定就是自己搞死自己。然后再讲到那个强纳斯兄弟哦，其实强纳斯兄弟在我大概国小的时候吧，在国小小一、小二或小三、小四的时候超级红哦。他们那时候应该是一线中的一线，就是有点像我们现在看到的小贾斯汀、Drake、什么 Ariana Grande。那种等级的 ，Post Malone 那种等级的，因为我印象中那个时候他们只要出歌就是很少，就很少所有排行榜。然后他们后来就是遇到了一些问题嘛，然后就解散了。对，他们就解散了。是到了这几年，他们在去年的时候复出了嘛，就出了那首 Sucker， 出了那首单曲之后，然后就出了整张正规专辑之后，就才合体成功，又重新回来。然后他们在那个 James Corden 他们的节目上。才有讲说哦，其实那时候是因为 Nick， 就是老妖，他们里面的老妖，强纳斯兄弟里面的老妖，他们还有一个弟弟更小，但是就是这个乐团里面的老妖这样子。对，那时候就是可能因为 Nick 就是很聪明嘛，就是自己的想法很多，所以那时候好像就是因为他的关系，才让这个这么厉害、这么有未来的团体突然解散。然后后来 Kevin 大哥就是好像就比较退居幕后，就比较没有再出现在幕前了。然后 ，Nick 就有去拍电影，也蛮游戏，然后去当那个 The Voice 的那个导师，然后也有出自己的单曲。然后我觉得就是二哥 Joe Jonas， 他就比较维持着，就是继续保持着有在玩音乐。他自己后来就组了一个团叫 DNCE， 大家可能是会对这个名字有点陌生，但是你们一定有听过他的一首歌，就是 K by the Ocean， 就是。Cake by the ocean 什么，大家可以自己去找一下。Cake 就是蛋糕的那个 cake， 然后 by the ocean 海洋的那个 ocean， 对，这首歌大家一定听过。但我现在没有要介绍这首歌曲，我想要介绍他们的另外一首歌给你听，给你们听，就是 DNCE 他的 Toothbrush。Each time I let you stay the night. Up in the morning, tangled in sheets. We play the moment on repeat. When you're standing there in your underwear and my t-shirt from the night before, with your messed up hair and your feet still bare, would you mind closing the bedroom door?Like a sauna, break out the ice. I know you're gonna stay the night. When you're standing there in your underwear and my t-shirt from the night before, with your messed up hair and your feet still bare, would you mind closing the bedroom door?Please, have my place. play pretend. If you stay with me again, would you mind closing the bedroom OK， 这就是 DNC 他们的 Toothbrush。 那这首歌呢，它其实就是在讲说，今天你到一个你新认识的朋友，或者是你的刚交往的男朋友女朋友家过夜的时候，你就会留下一支牙刷嘛。啊，这首歌就是在讲，就是你留下牙，你可不可以在我这边留下牙刷，就是你可以在可不可以在我们家住一晚的意思。对，就我觉得蛮特别，而且它的 MV 是倒着拍的哦，所以我那时候看到的时候就觉得很酷，就觉得一定要把这首介绍给大家。它是倒着拍的，所以它就是你可以看到女主角她就是从门外，然后这样倒着走回来，然后最后把牙刷放回去，然后躺到床上这样子，还蛮酷的。因为其实我就是私心很喜欢这种在艺术上面，我很喜欢用比喻去做成的一个作品，就是他不会把东西讲得太白话，那我觉得比喻套用在艺术上面就会，我个人私心很喜欢啦，像是他不把东西说得太直接，然后就是你看他用一个牙刷的意象去当做，哦，你可不可以待在我家，就是陪我这样子。像电影的话就是少年派，大家应该比较有共鸣，就是少年派吧，他整部电影就是完全就是一个譬喻的电影，他直接把很血腥很残酷的东西用狮子，然后用那些动物去比喻成。我那时候看完，我好像国中的时候跟我国中同学去看，我看完完全看不懂他在干嘛，然后我就回家，我想说，我就特效很酷这样子，可是我真的我看完完全看不懂，就连到 ending 那个男主角在讲话的时候，我都不知道他在干嘛。然后我后来回家找解析，那时候还没有超立方哦，那时候什么屁都没有，连 YouTube 都没有，就找解析，然后看。哦，然后后来才发现，哦，原来那些他看到那些东西，就是他人生经历到的事情。我就觉得，就从此之后就埋下一个爱上艺术里面的譬喻的种子在我心里面。对，所以我只要看到歌曲啊、电影啊，他是用譬喻去做，他用 metaphor 去完成它，我觉得都一定会高潮。对，一定会高潮，就是太爽了，就太喜欢这种东西了。当然，你有时候直接讲出来。有时候你用直接白话一点的表现方式也不错，但是我就是个人偏好，哦，你用譬喻去把它讲出来，就我就会觉得很爽，这样子。OK， 那这就是这首歌曲。好，那再来呢，我想要给大家听一首韩国的歌，是我们 EXO 团员这个 DO 先生，他在入伍前，然后他在入伍后吧，然后就发布了一首单曲。给大家，我先给大家听一看。 수탁에스쳐간감정들에묻어지는감각언제부턴가익숙해져버린마음을숨기는법들 oh, oh. 난어디쯤에와있나앞만보고달려오기만했던돌아보는것도왠지겁이나미뤄둔얘기들시간이가득내안엔행복했었던때론가슴이저릴만큼눈물겨날도매일같이뜨고지는태양과저달처럼자연스레보내때론울고때론웃고기대하고아파하지다시설레고무뎌지고마 의미 가는 대로 있는 그대로 수많은 별이 그랬듯이 언제나 같은 자리 제 몫의 빛으로 환하게 비출 테니 숨기지 말고 너를 보여줄래 편히 네 모습 그대로 그래 괜찮아 괜찮아도 오늘 난 처음으로 솔직한 내 마음을 마주해 거울 앞에 서는 것도 머뭇대 이 표정은 또 왜 이리도 어색해 아름다운 건 늘 소중하고 잠시 머물다 아득히 멀어져도 늘 마주보듯 평범한 일상을 채울 마음의 눈 그 안에 감춰둔 외로움도 잠시 머물 수 있게 그저 바라봐 부드러운 바람이 불면 마음을 열어 지나갈 하루야 때론 울고 때론 웃고 기대하고 아파하지 다시 설레고 무뎌지고 마음이 가는 대로 있는 그대로 수많은 별이 그랬듯이 언제나 같은 자리 제 몫의 빛으로 환하게 비출 테니 숨기지 말고 너를 보여줄래 편히 네 모습 그대로 그래 괜찮아 괜찮아도 두 손에 가득 채워질 추억들은 소중한 우리 이야기 진심이 담긴 마음이 시간이 지나 다시 기억할 수 있다면 말할 수 있을까 너도 행복했다고 너와 울고 같이 웃고 기대하고 아파했지 모든 걸 쏟고 사랑하고 마음이 가는 대로 있는 그대로 말하지 못할 고민거리 깊게 상처난 자리 늘 같은 속도로 흘러가는 시간이 언제나 그랬듯이 씻어내줄 테니 흐르듯 살아도 그냥 괜찮아 괜찮아도 你知道其实我就是大概在前几天吧我在上班的时候，对，上班的时候看影片。我在上班的时候，就是看到在 YouTube 上面看到了一支影片，他是美国一个创作者，叫做 Jake Frew， J-A-K-E-F-R-E-W， 这个小小的创作者，他发布了一支影片，在5月26号，然后他的标题就叫做 Following Your Dreams Won't Make You Happy， 就是讲说追逐梦想这件事情不会让你变得更快乐。然后他的这个影片就在讲说，他一开始这个 Jake 他就在户外，然后他拿了一个篮子，然后就站上去。他站上去之后，他就看往后看，然后看到他的车子，他觉得车子好像比较高，所以他就去搬了一个梯子，然后爬到他的车顶上面，然后就站到他车顶上面，然后又往后看，看后面有一座山很高，然后就觉得不对，然后他就努力爬到那座山上。然后爬到那座山上之后，他就看不对不对，就是旁边还有更多高山，就是他感觉就是一直会有更高的地方，一直会有更高的地方在等着他，就是他感觉永远都爬不完。然后他就在剪影片，然后他手边就有一个拼图，对，他是一个不规则的拼图，他不是正常的那种，不是我们看到那种。平面的、哦，它是那种几何，非几何型的那种金属，然后你要把它拉开，就是你要找到一个最正确的位置去把它拉开，它就怎么样都解不开。然后他就说他其实很想要去 Google， 就直接找这个拼图的型号是超废，他想直接找这个拼图的型号，然后看这个解法要怎么解。但是在他要打开 Google 要去找这个 solution 的时候，他就突然停住了，因为他觉得。如果一找到这个拼图的解法，他就再也不会去玩它，因为他每天就是一直尝试嘛，就怎么解都解不开。可他如果一知道怎么把它拉开之后，他就不会再去玩它，他就把这个拼图放在旁边，他就变成一块废铁了。对，因为它是一颗金属的拼图， 所以他就用这东西来比喻说，就是人类就是这样子，就是人类会一直往上面去追求。所以为什么我们会常常说，就是我们身边一定会有一些经济状况比我们更好的人，就我们就直接统称他们叫有钱人好了。对，然后我们就会觉得这些有钱人怎么就这么不知足，你知道吗？就你东西就都已经用的比我好，房子住那么好，车子开这么好的，你都已经这么有钱，你还一天到晚喊你没钱。因为他们不会跟我们比，他们不会跟我们这些穷人比，他们不会跟我们这些正常人比，他们继续往上跟他那些有钱人朋友比，他就是一直在往上比嘛。所以人的欲望就是没有一个结束，你知道吗？所以我当下在看这些影片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有感觉。虽然就是虽然你平常会你会意识到这件事情，其实当有人把他很血淋淋的、语重心长的在你面前跟你讲这些话，把他条理分明的讲出来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心脏暴击，对，鸡皮疙瘩 ，goosebump。所以推荐这个影片给大家，大家可以去看看。对，这个 Jake Fruit 这个创作者，我觉得还蛮有感觉的。对，而且他的音乐的配合、影像的配合，再加上他的口白，超级完美，推荐给大家。哦，对，那回到一下，给刚刚给大家听的歌，对 ，D.O 这首歌就是他翻成中文叫做。翻成中文叫做没关系。其实这首歌就是在讲说，我觉得这首歌还跟 D.O 的个性蛮像，因为其实 D.O 他在 EXO 里面就是，你就会觉得他是比较安静的那种弟弟，但他不是弟弟，他是里面年纪蛮大的哥哥，只是他只是个子比较矮小这样子。然后我很喜欢他的 vocal， 就是很有穿透力，但是又不会觉得你又不会觉得尖，他就是那种厚厚散散，但是很实心的。很实心的歌声，我建议大家可以去听他，但他没有什么 solo 曲，他好像就只有一首，加这首可能两首这样子，然后另外一首可能还是 cover 的，对，那你们可以去听他在 EXO 里面，和声的部分，跟他弹有他的部分这样子，对我很喜欢他的声音，那这首歌就是简单来讲就是，我觉得就是从他的角度去讲述他对这个世界的看法，他就是觉得。大家都很累，然后你可能每天会碰到很多伤心难过的事情，但是没关系，那你就静下来，你就接受它，然后明天再继续努力这样子。这首歌的主题就是没关系，就是继续努力吧这样子。然后他很有心的在他入伍后，他就是送上那个走花路之后，然后才把单曲放出来，就跟 Big Bang 一样，对，就是很感动。如果我是他的粉丝，我一定痛哭流涕。希望大家会喜欢这首歌。好，那下一首想要让大家听的是 IU 的《夜信》，先给大家听一下。 지금 우리 함께 있다면 아 얼마나 좋을까요 난 파도가 머물던 모래 위에 적힌 글씨처럼 그대가 멀리 사라져버릴 것 같아 超好听的吧？这边有没有那个 Yuana IU 的粉丝？对，超级喜欢 IU 的歌声，对，尤其是他特别的那个气音，而且用气音唱还不会唱到没气，超级厉害。这首歌应该是我 IU 里面喜欢的前三名吧？对，就是这首歌，因为这首歌就是不止旋律，然后你如果你没有去看他的中文翻译的话，你会觉得就是很浪漫，对。他就是晚上写给旧情人或者是情人的一个信，但是他把信唱出来，很有情调的一首歌，推荐给大家。IU 的歌其实原则上都有品质保证，就是都不会太差。当然他因为他是有厂牌的，他不是个人工作室嘛，他是有厂牌的，所以他还是有一些会是主流歌曲。对，然后有一些因为通常主流歌手他们。在做歌的时候，一定会有几首歌是公司，一定要你发的，就是它要维持你这个歌手的形象，就是可能会有几首是比较主流，就是偏大众。那、啊、你可能剩下几首歌，你就可以做自己想做的歌这样子。那这首歌可能应该介于一半一半吧。像你们听到那个什么 BBB 啊，什么哦，他最新那首歌我就忘记叫什么了 ，B L U E M I N G， 对，我不知道中文叫什么。对，那首歌应该就是也是。通常主打歌都是公司要求的啦，对对对，但是也不会很难听，因为 IU 的歌声就是好听，好不好？就是好听。那听了这么多国外的歌，我们来听一点台湾的吧。这个歌手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这其实我一直想不起来，我是什么时候把这首歌加进我的歌单的？就是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小时候一定是可能看了哪一部电视剧。或者是什么东西，我才一直把这首歌记到现在。但是我现在就是找不到，对我现在就只有这首歌而已。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众，就是可能有印象说这首歌是从哪里出来，哪一个电视剧出来？因为我 Google 是找不到了。对，就是 Solar 的这个陌生人，我相信大家一定有听过，因为这个旋律你们大家听就知道。好，先给大家听一下。 香烟，拿着准备好的行李，好想打个电话给你，却没有勇气。 多么期待你会再打来找我，别走，你的最爱不必悲哀。电话没响，所有一切都一样，还记得我们的承诺，总想起你说过爱我，自暴自弃也没用，难道我真的想不通？虽然伤口越来越痛，感觉哭泣越来越重，不会再停止一直做梦，哭也没用，忍着伤痛、离开你我真的痛，你不知道，你不知道，哭着看着你离开我，你看不到，你听不到，为什么，为什么要离去，为什么，为什么再相遇，一边走 陌生。从前躺在我的怀里看夕阳，你说希望永远都一样，不管怎样不停回想，结局过后还能怎样，还记得我们的承诺，总想起你说过爱我，自暴自弃也没用，难道我真的想不通？虽然伤口越来越痛，感觉呼吸越来越重，不会再停止一直做梦，哭也没用，忍着伤痛、我真的痛，你不知道，你不知道，哭着看着你离开我，你看不到，你听不到，为什么，为什么要离去，为什么，为什么再相遇，一边走 一定多少都有听过这首歌吧，因为 我记得我好像给我蛮多朋友听，他们都说他们听到的时候就觉得说好像有听过，可是又不知道是什么。对，我给大家听的反应都是这样，所以我觉得这首歌一定是当年有出现在什么，至少是什么剧的配乐之类的吧，不然我当时我也不可能会去找这首歌啊。对，我现在真的有点想不起来，因为我有点丧失我小时候的一段记忆，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一段记忆好像突然不见了，所以我现在有点找不到我这首歌的来源，就是我为什么会把这首歌记下来。因为基本上我如果去看我音乐库的每一首歌，我应该都知道我为什么会把它记下来。对，因为我就是对音乐这种东西蛮敏感的，反正蛮好听的、那 Solo 他们后来就也没有继续，再做音乐了，就蛮可惜的。但这首歌就是很经典，很好听。好，那最后一首歌想要分享给大家的是黄义达的线上游戏，但一定没想到吧？大家应该原本以为我要讲什么匿名的宝贝啊什么的东西，没有，我就是要介绍线上游戏，好不好？因为这首歌影响我很多，因为小时候我在打线上游戏的时候，我姐就在旁边放这首歌，然后就是它就是间接影响了我很多事情。 好，这就要再讲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音乐的连结。那这个东西要讲比较多，那我们就下一期再跟大家讲。对，就是音乐它是会有连结性的哦，不止音乐，你可能味道，你看到的视觉，它都会跟某些东西产生连结。好，我们在 EP 3的时候再跟大家分享这件事情。那这就是今天的最后一首歌，黄义达的线上游戏，希望大家会喜欢。全神贯注在荧幕里，滴水不流动静 ，life 的经过，灵感告诉我就是你，在这世界像我，跳转成功，发现那个最酷 winner， 果然是我死党，只有你能够懂得我的嫉妒，每次都激发彼此挑战记录。Oh, yeah. 是我身上的最佳伙伴， oh, yeah. 也是我唯一的心灵捕手。在游戏战斗还有交情的感动，从那一天起，那一刻起，我总期待着。和你能同一世界，在线上游戏能够上天下地，在这虚拟世界总有生来之笔。在线上游戏，就算你是我的，也会无数友情跟着我心情。在线上游戏，我总无所不信，心就像是透明，全都投入进去。在线上游戏，当每次升起，要换一枚钱币，赶快转手不及。Life 的经过，灵感告诉我就是你，在这试着向我挑战成功，发现那个最酷 winner， 果然是我死党，只有你能够懂得我的嫉妒，每次都激发彼此挑战记录。Oh, yeah. 是我线上的最佳伙伴， oh, yeah. 也是我 web 的心灵捕手。在游戏战斗还有交情的感动，从那一天起，那一刻起，我总期待着。和你能同一世界，在线上游戏能够上天下地，在这虚拟世界总有生来之笔。在线上游戏，就算你是我的，也会无数友情跟着我心情。在线上游戏，我总无所不信，心就像是透明，全都投入进去。在线上游戏，当每次升起，要换一枚钱币，赶快转手不及。就是你在这世界向我挑战成功，发现那个最酷 winner， 果然是我死党，只有你能够懂得我的嫉妒，每次都激发彼此挑战记录。在线上游戏，就算你是我赢，也会不是友情。在线上游戏，能够上天下地，跟着我心情。在线上游戏，我总无所不信，心就像是透明。在线上游戏，在这虚拟世界，全都投入进去。啦啦啦啦啦。OK， 这就是我们黄义达的线上游戏，很酷吧？就是其实你听以前的歌，就是跟现在真的长得很不一样。以前歌，我觉得大家都很重视原创性，然后会竭尽所能想出一些很新的东西。但是现在就可能还有一部分，还有一些圈子是，但是大部分都是为了商业，所以他会做出一些很 catchy 的副歌，就是他会做一些很朗朗上口、很中毒性的一些旋律，但是就是很基本的和弦、很基本的编曲，那都是以商业跟利益为目的去 制造出这个歌曲，但以前真的就是，当然以前还是有商业目的，但是因为以前在你资源匮乏的情况下，你音乐的整个产业还没有很完整的情况下，我觉得每个人都会用至少100%、200%的力去创作，去做创作这件事情，所以真的蛮推荐大家去听台湾2003年到2006年那一段期间，真的台湾的音乐产业真的很屌，跟韩国并驾齐驱。那个时候我们还可以跟南韩并驾齐驱啊，就听那个时代歌，你看你去听萧亚轩，然后罗志祥、王心凌，然后还有谁？蔡依林，那时候的歌真的都很厉害，就是你现在听也不会觉得很旧还是怎样的，就是经典的东西就是这样，在艺术上面，经典的东西，你就算隔10年、20年看，你还是会觉得很好看。那不经典的东西，你隔一年看，甚至你它一上档，哦，一发行，你就没有兴趣了。所以经典就是最重要的，你要让大家去记住你的这个作品。你要用心付出，对，当然不是说商业，因为商业 产生的作品就一定不好，还是有很多好的东西，只是说落叶归根嘛，就是那个你当初最让你想要开始创作、走创作这条路的这个初心，所诞生出来的作品是会被大家给记住的，这就是我想要表达的东西。那这集海森 Podcast EP2 就先到这边，谢谢大家的收听。然后如果喜欢的话，记得帮我在 Spotify 上面按关注，然后在 Apple Podcast 上面按订阅，然后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那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就下礼拜再见喽，拜拜。